伤痕，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。

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新鲜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浮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缘。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，是不是别开头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。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。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木屋后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，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，让我们去找。 这不